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，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5到36度左右，并且湿度较大，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，极易会出现中暑。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大家应加强防暑降温措施，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活动，并且注意多补充水分，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早晨有轻雾，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，今天天气闷热，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极高，登山气象指数是5，不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副高控制，气温高有利于臭氧生成，空气湿度较大，扩散条件一般，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。今天气温在36度到27度之间，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，感觉闷热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，感觉较热。今天白天天空少云，光照强烈，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。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。 凡是女的， 我们家男的多。 红包这么一开呀，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要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但是不显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，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。论捧的文章会学徒不论八大块，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。 这每天一大早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陈永泉先生表演的《君臣斗》，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小故事，我们请您继续来听。陈永泉先生的父亲是陈子珍老先生，是著名的相声前辈，他的外祖父钟子良老先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相声清门的代表人物。您像传统相声卖武器啊等等，哎，这都是当年钟老先生创作的。应该说陈先生是世家出身，又是名家名师之高足，多年来在表演、创作、理论著述上啊，都有丰硕的成果。陈先生呢，已经是86岁高龄了，我们也祝愿陈先生身体健康。好，请您继续听这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。 刘墉一看呢，差不多了，把皇上给扒的剩一条裤子了，干脆我见好就收吧。臣刘墉告退。好，你下去吧。刘墉带着一些东西回府了。乾隆回头一看，就和珅呢，这脑袋跟茄子似的，怎么呆若木鸡都木在那儿了？为什么呀？他害臊啊！他跟刘墉两人的官一边大，而且一样进的宫，人家得了那么些东西，自己什么都没得着，他臊得很。乾隆一看呢，明白了，于是当时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写了6句话。就叫他和珅，这奴才在。我这儿有个灯谜，你拿去看一看，如果你能猜得出来，朕必有赏赐。乾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写一个简单的灯谜让他猜一猜，能够猜着呢，我赏给他点东西，给他转转面子。和珅接过来这么一瞧， 写了六句话，是什么在高，什么在低，什么在东，什么在西，什么瘦，什么肥。琢磨了半天猜不出来，这回主子的话奴才破解不开。哦，这样吧，你把它拿回去啊，回去好好琢磨琢磨，明日早朝回奏，这就给他留一个余地。和珅赶紧叩头谢恩，离开了皇宫，回到自己的私宅，吃完了晚饭，把这条拿出来，还琢磨什么在高，什么在低，什么在东，什么在西，什么瘦，什么肥，还是琢磨不出来。马上让他管事的何喜，何喜去把这几位师爷给我请来。他府里头养着不少师爷，都挺有学问，这些位一听说叫他们能不来吗，赶紧就来了。见着大人先给大人请安，中堂您瞧没有事儿吗？哎，各位请坐请坐请坐。今天下午万岁赐给我一条上谕，让我明日早朝回奏，我实在破解不开，请你们几位先生给帮帮忙。那您给我们看看吧。这些位接过来挨着位传着，这么一看都摇头。回中堂的话，我们才疏学浅，实在是破解不开。哎呀，你们各位这么大的学问，就这么六句话你们都破解不开。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就说了，回中堂的话，据我看呢，这六句话不是什么朝政大事，我看是市井风俗，有点土言土语的，这个我们破解不开。那不行啊，万岁让我明日早朝回奏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说这样，我们给您推荐一个人，他能够破解得开。哦，你说谁呀？刘墉。和珅说这可不行，别人都能找，唯独刘墉我可不能求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下午啊，我们同时进的宫，他得了不少的礼品，我呢什么都没得着，我要再一求他，你说我多栽跟头啊。那位一乐，中堂您可错了，因为您去求刘中堂，万岁不知道，明日早朝是您回奏啊，万岁也不知道是您找的刘中堂啊，要赏赐不得赏赐您吗？和珅一听有理，和喜，伺候中堂。我问问你，你知道刘中堂喜欢什么呀？好，这我可知道，我跟他两个管家张成、刘安非常的熟，他常说刘中堂喜欢四样。哦，都是什么呀？爱喝好烧酒，爱吃烧羊肉，爱抽好关东烟，爱喝好茶叶。好，到账房领20两银子，去给我买去，捡好的挑，回头我要过目。和喜领了银子，不大功夫把东西买回来。和珅一看不错，都是上等的，拿我一张片子，拿一个礼单去给刘中堂送去啊，我听你的回话。和喜坐着车送走了，不大功夫回来了，回中堂，刘中堂收下了，给您道谢，而且给您送一个谢帖来。好，传教。他一说传教，当时教夫把八抬大轿抬出来，和珅坐着八抬大轿就奔了刘中堂府了。到了门口，和喜一喊哎呀，里头张成、刘安出来了，一瞅，哦，何管家，什么事？我们中堂拜客，您给回一下吧。张成、刘安赶紧跑进来跟刘墉这一回，刘墉是降阶相迎，见着何中堂一抱拳，哎呀，何中堂，我谢谢您的烧羊肉，您还想着我呢，不成敬意，哎，往里请。于是两个人携手揽腕就进了书房了。和珅一进这书房啊，呵，一瞅这书房里是烟气腾腾啊，说呛脑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刘墉啊，接到和珅送来的吃的喝的，是连吃带喝，抽着关东烟，喝着烧酒，就着烧羊肉，他一人是自斟自饮，所以这屋子跟走火车似的。和珅进来了，赶紧给何中堂看个座，把座看过来，两个人对坐，一边喝着就一边聊着。

我每天都是跳起那迪斯科啊，就像是迷了魂儿。哎呦，听说他呀，最近要找一个那如意的矮人儿。也行，最好啊是个港商，带我出国就没问题儿。哎呦，年龄的比我大几岁，岁数大点他懂得疼，个头的比我高上十公分，要是不够个儿啊，你想找我呀？就死了这份心儿。论模样儿，要大眼睛，白脸蛋儿啊，就像那电影明星，叫什么来着？达不长？不对呀。打市场差不离儿，风度翩翩要像个王子儿。哎呦，懂理儿懂面，他通情又大理儿，受过那高等的教育，是一个知识分子儿。全都有条纹儿。哎呦，首先要金表金链金戒指，要一台大彩电，商标要有那外国的字儿，洗衣机带甩干，扫地要用那吸尘的气儿，家具要全套仿古的组合纸，西蒙斯的软床要缠缠又缠缠，床囊上要带着花纹，要用那纯毛的地毯铺屋顶，买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还能带人，电冰箱要东芝牌的双开门，客厅里还要装一台带电脑的电话机儿的嘛。哎呦，喂 ，Hello， 还要那电扇、电锅、电烤箱、电动的空调，室内经常得保持那新鲜的空气儿。举行婚礼要上那东来顺，先要那50桌上等的好酒席儿，绝不能怠慢了我们娘家的人儿。花车要有几十辆，叫人看到我的威风的劲儿。住房要3室1厅，地点在繁华地儿，最好吧是住3层，不高不矮，还要有电梯儿。